第八篇，人的尊卑。达味诗歌交与乐官，调剂加特。上主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美妙，你的尊荣在天上彰显光耀。由赤子鲁儿的口中，你取得完美的赞颂，被使恨你的人受辱，被使仇敌有口无用。当我仰观你手指创造的穹苍和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对他怀念不忘。人子算什么？你竟对他眷顾周详。竟使他稍微逊于天神，以尊贵光荣做他冠冕，令他统治你手的造化，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。所有的羊和牛与野外的走兽，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鱼类，及种种游泳于海道的水族。上主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美妙。